情蜜意，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情像细雨，没法止迟，好想给你知。柔情存在心中，想放肆。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，此生可奉献。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谁料爱意没法续言，伤心的每天，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。柔情地去爱，堆积至将来，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。柔情地眼角泪印，始终带着爱。